Music， 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Here is music rankings。 您好，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47期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董鹏，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，给你最近华语乐坛的能量单曲。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。第十位，张瑶，一万个人里有一万个主角。 世界 第九位，宇宙人乐团，蓝色的你。第八位，达文西乐队，大都会。七位，冷水乐队，缪斯来信。第六位，陆先生，小生活。莫文蔚，爱无所谓。 人爱无所谓，把不对变成对，静静的依偎，抱马月如水，有一种绝对不会，竟成灰，星星不会枯萎。 第四位，易烊千玺，四字歌。 比加深人心浮动，吹嘘客套标准笑容，城墙堡垒三千裂缝，一呼百应内心中。 第三位，阿四，孤寡人阵。第二位，木马，宝月光。 月光吧，宝月光，请你把心放一放，和一个双手远看破这一切。 第一位，周深，光亮。本周的周一到周五，我们还是给您推荐了五首新能量单曲，他们的演唱者分别是汪苏泷、火星电台、张远、孙燕姿和王铮亮。这五首歌中哪些歌会顺利上榜，占据新一期的榜单席位，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形成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？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，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10。 能量音乐 Number 10， 本周榜第十位，来自火星电台的《明天》，新歌上榜。如果记忆是条路，能否走到深处让自己痛哭？如果记忆是条路，我愿走到深处，纵然是孤独。你听这样的歌词，就想象不到火星电台会改编成什么样。滚石唱片成立40周年，推出的特别企划叫滚石撞乐队，40支乐队改编翻唱滚石唱片出版的40首歌。目前我们听到了十来首，有的不敢恭维，有的很出色， 就像火星电台这首改编杨乃文的《明天》，哀伤变轻盈。 一步一段而行，和你这么多年走到这里，你说话的表情里有我的语气，我用长琐碎的习惯里藏着一个你，这样跟你可伴着成一体，还是爱着你，却少了说爱你，平淡岁月里总抹掉些言语，而热烈褪去，活在平常里，越难舍难离。还是爱着你，最亲最亲的你，好几程风雨，越吵闹越相依，手心连着你，脉搏跳动的呼吸。将对方活成相互的生命，这样跟你牵绊的成一体，还是爱着你，却少了说爱你，平淡岁月里总抹掉些言语，而热烈褪去，活在平常里，越难舍难离。还是爱着你，最亲最亲的你，好几程风雨，越吵闹越相依，手心连着你，脉搏跳动的呼吸。却少了说爱你，平淡岁月里总抹掉些言语，而热烈褪去，活在平常里，越难舍难离。还是爱着你，最近最近的你，好几程风雨，越吵闹越相依，手心连着你，脉搏跳动的呼吸。 能量音乐 Number Nine， 本周榜第九位来自王铮亮的《还是爱着》，新歌上榜。这是他个人第六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，讲的是爱情传统的样子，人生伴侣的状态。没有那么多激情之后的相依相守，我活成了你的样子，你适应了我的习惯，彼此牵绊成一体，越吵闹越相依。平常生活里已经不大会说出我爱你，但我心里知道最亲最爱的还是那个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的你。这也是词作者王海涛继《这世界那么多人》之后又一首感人至深的作品。 再见明天，明天只在我梦里，是否值得走向黎明？忘记从前我所失落，失落的起点，忧伤的过去已忧伤的走远，沉睡之前 谎言真实诚实无失落，换不坏的你，换不坏的时间。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？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，生命我不多，何时它要滑下去？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？当深情挚爱都将化作灰烬，时间太匆匆，你我都来不及把握。再见明天，明天只在我梦里面，梦中的我是否值得走向黎明？忘记从前我所失落，失落的起点，忧伤的过去，忧伤的走远。之前谎言真实成虚无，失落换不坏的你，换不坏的时间。明天我们还会记得吗？当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，生命我不懂，何时它要滑下去？ 能量音乐排行榜。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47期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董鹏。刚刚过去的上一节给您公布了两首上榜歌曲，第十位是火星电台演唱的《明天》，第九位是王铮亮《还是爱着》。在这一节的节目中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榜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作品。 能量音乐 Number 8。 本周榜第八位是来自张瑶演唱的《一万个人里有一万个主角》，火星电台制作，录音院厂牌发布。录音院是火星电台与周迅等人创办，专门是给影视艺人制作单曲，所以你看到影视艺人发单曲或专辑，没准制作人都是火星电台。他们这个厂牌发歌从来不好好写介绍文案，大概意思我猜啊，歌就是为了来听的，不用用文字先去定义，再产生个先入为主的偏差什么的。一万个人里有一万个主角，名字听上去就像给影视艺人度身定做的呀。来自张瑶。 最爱的人风尘中一吻，离别是一阵双唇，一次转身，敞开 时间的门，奔波中的人不像人，这个世界不一定美好，也一定没有你想象的糟糕。 本周榜第七位来自达文西乐队的《大都会》，上榜两周，本周又上升了一位。达文西这张专辑《人间姓名》是真的好，你在月下里看到过达文西，可能印象是哟，主唱挺好看，创作实力也不错，但没有觉得特别惊艳。新专辑做到无论是从创作视角、歌词文本、表达形式跟聆听感受都很赞。年轻的音乐家，特别是摇滚乐队的主创，容易将视角调得很高，实际呈现做不到。而达文西就像我们人从中擦肩而过的那个人，有着洞察与思考，而且唱的就是这个城市。 激情的燃烧。 Number six。 本周榜第六位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《世界终结前一天》，新歌上榜。这是一首特殊的主题写作吧，影视作品这一类很多了。世界终结前一天，翻译一下就是未来不可预期，假如只剩下24小时，该如何度过？孙燕姿给出的答案是，我们不逃避，做彼此的应援，留在原地，十指紧扣，为爱最后的极致，未来来不及就承载到底。 声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梦人，相约冬奥，一起歌唱，聆听冰雪之音，唱响冬奥歌声 ，Singing Together。 在渺小的星光，也有属于它的光芒。在弱小的蓓蕾，终有一天会绽放。坚定彼此目光，别低估你我的能量。梦想会在不经意间展开翅膀。我们所有付出，终有一天会发光。我们所有的汗水，某一天会不着，伸出你的双手，真诚地拥抱梦想，希望会在意料之外登场。点亮梦想，点亮你迷茫的目光，点亮梦想，在未来我们紧紧绽放。 音乐替你说话，祝原创音乐人 AK 刘璋1218生日快乐！ 974缤纷玩具节来喽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回复974，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，满300减108玩具券，抢到你手软！ 年底会议，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， 产品发布，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，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，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，垂询电话8501-5588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's edition of Power Music。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Here is music rankings。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，我是董鹏。正在为您揭晓2021年第47期的榜单，上一节带来的是本周榜第八位张瑶演唱的《一万个人里有一万个主角》，第七位达文西乐队的《大都会》，孙燕姿的《世界终结前一天》排名本周第六，这一节将向您推荐本周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上榜作品。 能量音乐 Number Five。 本周榜第五位来自陆先生的《小生活》，上榜三周，上周第六，本周排名第五。小生活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，准确的讲就是正在成长转变的一代人的生活，曾经为了梦想而追逐，现在也被现实生活打磨，如今拥有的一切是否是你想要的。对，我们每个阶段都会问自己好多问题，有的可以解决，有的似乎暂时想不开，又轴又别扭。嗨，这就是日子啊，有缺憾也有得到，时间飞逝，我们不能停留也不能退。 曾经有一 一个梦，它粉饰了我的生活。我们经历着经历，有糟糕也有惊喜。曾经有一些人定义了我们人生的，他们有犹豫也有怀疑，时常有贬低和责备，它让我跑得更快更远也更累。但你知道你不能后退，也无法后悔，重新掌控自己从何做起。如今我们已长大，正在被生活消磨去向，可孩童相信爱与幻觉。如今拥有的一切，是否是你想要的？是否是你梦里渴望的美好？我们的小生活与我全世界的生活，不管愿不愿意，它就在那里。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莫文蔚，爱无所谓，上榜三周。每天我们能听到多少首情歌呢？像我们这种职业工作者怎么也能听到几十首，大约都是失恋题材的。我就是怎么也得不到你，在雨中徘徊什么的，要不然就是咱俩不合适，你爱我不爱，我爱你不爱，总之缺乏心意。莫文蔚这首的角度算是还不错的情歌了。我们的情感不会在漫长的日子里变得脆弱不堪，风雨飘摇，而是能让彼此愈发坚定。我的宝贝，亲爱的你，我们不退，爱让我们无所畏惧。 夜被粉碎，霓虹雨是把下坠，有铁锈的行为，世界似是而非，累也疲惫，过度闪烁的狼狈，我变了，亲爱的你呢？当犹豫变成无所谓，愿爱无所谓，把不对变成对，静静的依偎，抱满月如水，有一种绝对不会倾城回，这心不会枯萎，为你无所谓，既无悔也无愧，愿意暗黑有星光徘徊，如果你落泪成为的泪，我的 眼泪，更珍惜一起一回。我变了，亲爱的，你呢？把无力变成无所谓，原爱无所谓，把不对变成对，静静的依偎，抱马月如水，有一种绝对不会，今生会，星星不会枯萎，为你无所谓，既无悔也无愧，愿意暗黑有星光徘徊，如果你落泪成为 3. 本周榜第三位是来自易烊千玺的四字歌，上榜两周，本周又上升一位。你我都想不到，你我他都想不到，易烊千玺会写这么一首歌来纪念自己的21岁。这大概是今年华语乐坛最特别的一首歌了。一行话8个字，4个字一出，有的是成语，有的不是，写的是自己，有的感觉也不是。我是听到午夜胡同卤煮解腻，差点乐出声来，借弟弟歌词中的一句，生活怎能纸上谈兵，来个唢呐摇滚吧。 寡头小在窜街三枪，温良恭俭家教配方，叫外一声随地三两，无意关注灯台穿长，思念八载自我扩容，准时下课去客套标准笑容，城墙堡垒三千裂缝，一壶白银内心中涌，一目而起将计三里，拔苗助长出人头地，我靠肚皮速成人心，天生我才黄金蝉泥，隐藏剧情请倒转浏览。下毒死心无忌，灵魂窜出自卫出气，改头换面名利免疫，二十浪荡来来唧唧，流浪也往街头两臂，滴滴滴滴点亮自己，人质大于你我注意，滴滴滴滴点亮自己，生活怎能纸上谈兵，滴滴滴滴点亮自己，说破幻想只是内心，滴滴滴滴点亮自己，何必伪装有 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.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Here is music rankings.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47期的揭榜节目，我是董鹏。回顾上一节，刚刚我们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战马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，第五位陆先生的小生活，第四位莫文蔚演唱的爱无所谓，易烊千玺的四字歌排名本周第三。最后这一节节目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战马榜的冠亚军， 能量音乐 Number Two。 本周榜的亚军来自阿肆的《孤寡人镇》，上榜四周，本周获亚军。这是一首写单身独居人群生活状态的歌，受众群体可是不小，写得很有网感。这很难，我知道很多音乐人经常搜着网络热词和流行短语去写歌，但应该不具备像阿肆这般大篇描述而且精准第一人称讲述。所以我看评论里有人说这首直接报我身份证得了。 我也知道自己有定义，要立马改正很困难，所以对很多场合都不习惯，还是保持孤单简单。可能是我自己太幼稚，不喜欢跟别人一起玩，比起强颜欢笑我更爱交谈，还是自娱自乐最自然。为数不多的朋友试图洗脑我，他们说爱因斯坦还是鲁迅，还是谁曾经知道自己怕麻烦，但要细心革面太困难，所以一直拖着手随遇而安，虽然偶尔也会茫然。其实这样并不算悲观，只是贪恋着胜利的蓝，爱到最后大多逆流或背叛，光是想想都觉得难堪。 能量音乐 Number One。 本周榜的冠军是来自木马的宝月光，上榜五周，本周获冠军。这是一首很不木马的歌，或是你在月下中从来没有看到或听到他唱这一类的风格，简单明快，轻松释怀。也许经历过很多摇滚乐风影响的阶段，木马也要回归到原谱，希望早日能听到他的新唱片《宝月光》。嘿嘿嘿。 你知道是谁最美？请告诉我吧，嘿嘿嘿，我们都这样以为，失去的已不会再珍贵。 来自木马的宝月光。以上就是战马榜2021年第47期的榜单揭晓节目。如果您喜欢哪首歌，可以在微博上告诉我 at DJ 董鹏。当然我们都别忘了找到这些歌，转发，写上你的评论，分享传播给更多的人。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，感谢您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再见。 好。